精卫填海。太阳神有个小女儿，名字叫做女娃。女娃很美丽，很聪明，又很勇敢。太阳神非常喜欢她。可是女娃不愿意老在爸爸身边待着，她常常自个儿摇着一只小船到海上去玩。大海的脾气可怪了，有时候它安安静静，女娃的小船在海面上飘呀飘呀，就像躺在摇篮里，妈妈轻轻地摇着摇着。有时候大海忽然发了火，哗啦哗啦，波浪乱蹦乱跳，女娃的小船一会儿给抛上去，一会儿给摔下来，就像荡秋千似的。可是女娃一点儿也不害怕。有一回，女娃又摇了小船到海上去玩，她玩得正高兴呢，忽然呼呼呼地刮起了大风，白色的波浪一排排涌过来，女娃的小船好像一片小树叶飘来飘去。哗啦轰，不好了，一个大浪打来，把小船打翻了，把女娃淹死了。女娃死了以后变成了一只鸟，这只鸟的名字叫做精卫，嘴是白的，脚是红的，住在北方的一座大山上。精卫记得是大海淹死了他的前身女娃，就决心要把大海填平。他不停地衔了小石子和小树枝扔到大海里去。大海有多大，有多深啊，那一点小石子小树枝怎么填得平呢？可是精卫想，小石子小树枝积得多了，总有一天会把大海填平的。后来精卫和海燕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女孩子像精卫，男孩子像海燕，他们也非常勇敢。直到今天，精卫的子孙还在海上飞来飞去，不怕大风，不怕大浪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